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那么今天一开始啊 ，Peter 老师想和各位同学再重复一下我们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3:30。如果大家错过了下午3:30的播出时间的话呢，可以呢听我们的重播。那么重播的时间呢是晚上的9:00。大家记住了，我们的播出的频率呢，调频 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希望大家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小鬼当家。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昨天我们介绍嘉兴的梅花洲，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嘉兴的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它叫做月亮河啊，这个名字非常的美。那么看看月亮河它的方位，它适合于哪些旅游休闲呢？与梅花洲相比呢，月亮河地区呢只有30分钟的车程啊，更近了，是一个更适合人们度假休闲的地方。它的名字呢得益于当时的一个运河系统，因为它的形状呢就像一个弯弯的月亮。那么大家看一看如何把刚才这个形象的中文翻译成贴切的英文呢？首先我们看到与什么什么相比，我们可以用 compare 这个词， compare C-O-M-P-A-R 表示与谁相比呢，它是一个被动语态的形式， compared with， compared with 与谁谁谁相比。那么 the Moon River area30 minutes drive away， 距离的这么一个表示方法呢，我们昨天已经强调过了，它前面是一个时间，后面加一个 drive away 啊，表示开车的这么一个车程。昨天我们说的是一个小时的车程是 an hour drive away， 那么今天是30分钟是 30 minutes drive away， 那么它的距离更加的近了。同时提到了是一个更适合人们度假休闲，那么用一个 more traditional 哈，更加传统。中文没有传统这个词，但英文里面有一个 traditional 这个词，它表示说更适合人们去的，或者说人们呢更希望或习惯去的这么一个意思。后面是休闲度假的一个地方，休闲度假我们学过一个词叫 holiday 啊，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今天用的另外一个词是 vacationvacation V-A-C-A-T-I-O-N vacation 后面加一个词 experience， 更适合人们度假休闲 traditional vacation experience。 后面它的名字呢得益于当地的运河系统，它获得这个名字非常简单，用这个动词 get获得 the name from the local 当地的，这个词我们在前几期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啊，当地的这个词。同时啊这个词在讲解我们中国的民俗的时候呢是非常重要一个词，因为呢它是一个高频词，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词 local L-O-C-A-L 当地的一个运河系统。稍稍有些难的一个词叫运河，它不能用 river 这个词，有一个专门的词来表示运河叫 canal， canal C-A-N-A-L， 记住这个词 C-A-N-A-L canal system 后面加一个系统，因为它的形状呢就像一个弯弯的月亮哈，特别美的这么一个形容词 that is shape like a moon， 后面 that is shaped S-H-A-P-E 用它的动词形式，而没有用它的名词形式， that is shaped like a moon。 月亮河的大小啊，跟梅花洲非常的相似，但是呢它比嘉兴其他的水乡呢规模要小得多得多。在过去呢它曾经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区。又有一个比较了哈，与什么什么相似，我们既可以用了 compare with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说英文的时候呢前面有一个表达了，如果后面用同样的表达的话呢感觉到这个语言呢有些枯燥，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另外一个词，表示与什么什么相比之下呢它的大小呢非常的相似，用一个 similar 这个词组， be similar to。 我把这个单词给大家拼一下， S-I-M-I-L-A-R S-I-M-I-L-A-R， 表示说相似，前面是 be similar， 后面与谁谁一样是 to 这个介词，如果说在哪个方面的话呢加一个介词 in。 好，我们看看这句话如何来翻译。 Moon River area is similar in size to 梅花洲。我们再说一遍， Moon River is similar in size to 梅花洲。那么这句话呢我们再放另外一个场景再翻译一下，比如说这个车和那个车呢在颜色方面呢非常的接近或非常的相似，我们就可以说呢 This car is similar to that car。 但是没有说完，我们说在某一个方面哪一个方面呢是 in color in color， 所以呢把这句话放到一起重新再说一遍， This car 或 the car 或 this car is similar in color to that car。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句子结构，但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同时呢 but smaller than other water towns in 嘉兴、啊、比其他的嘉兴的一些水城、啊、the water towns in 嘉兴。同时呢它过去曾经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区域，表示过去我们用的 it used to be used to 哈这个词组，希望大家记住，表示过去常常是什么样一个样子。后面呢是 used to be a prosperous neighborhood in old times， 这个词呢有些难，表示说繁华用这个 prosperous， 我们把这个单词拼一下 prosperous prosperous， 后面是一个 neighborhood。 如果大家对这个单词有些生疏的话，可以换另外一个词来表示，叫做 rich， 这个词非常简单哈。所以呢再说一个富有有钱的意思的话呢，如果词汇量比较大的同学可以用我们刚才这个 prosper 这个词来表示。我把这个单词给大家再拼一下 prosperous。 如果说自己的词汇量呢可能不是那么的大，那么可以用另外一个词 rich 来替代，没有问题。还有一个词呢介于他们中间叫 wealthy 也是可以表示富有的， w-e-a-l-t-h-y。 所以今天我们学会了三个表示富有的意思，第一个简单的是 rich， 第二个呢稍微有些难度叫 wealthy， 最难的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是 prosperousprosperous， 表示说富有的一个区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在 Moon River 哈有哪些我们可以去的地方呢。月亮河的入口处呢是一排排的商店和餐馆，那么一旦您到了月亮河上，或者说一旦您走过了月亮河上最大的一座桥或最长的一座桥呢，到达一个非常开阔的庭院啊，那么感觉到非常的舒服。那么看到一个入口呢，我们学过在前几期讲过的是 entrance 拼一下E-N-T-R-A-N-C-E， The entrance 后面跟介词 to Moon River is marked by 以什么什么为特色，这里面呢它没有用 famous for， 用一个动词 mark 以什么什么作为标志来出现的，后面有一个词非常 by rows of stores and restaurant， 一排一排的商店。我想 row 这个词啊大家在平时上课的时候呢可能学过了，它是指比如说您坐在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那个排用这个词 row， 但是呢今天是一个复数形式 rows of storesand restaurant， 一排一排的商店和餐馆。那么一旦你通过了最长的这座桥 once 表示一旦 ONC, you'll cross the largest bridge at the Moon River. 一旦您穿过了这 CROSS, 表示一个动作，穿过了最大的或最长的这座桥，你就到达了一个庭院。You arrive in an open courtyard. You arrive in an open courtyard. 你会到达一个非常开阔的庭院。这里面这个庭院 C-O-U-R-T-Y-A-R-D.表示一个庭院，同时也可以是我们北京的四合院，这个 courtyard, 所以记住这个词，北京 courtyard 是指北京的四合院。这是我们今天聊的有关月亮河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如果大家对嘉兴感兴趣的话呢，在放假的时候可以跟自己的父母去那儿看一看，了解一下当地非常浓郁的江南的风情。那么聊完了嘉兴，我们的节目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内容了，是我们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请来两位同学分别给我们做英文分享和中文朗诵。给我们带来英文分享的同学的名字呢，叫张楚怡，他来自于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双花园校区，他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我的冬奥梦花样滑冰。 大家好，我叫张楚怡，来自芳草地国际学校双花园校区三年级四班。 The topic of my speech is Passionate Winter Olympics Hospitable Beijing CityOn July 31st, 2015, people of all over the world witnessed Beijing, the capital city of China, being awarded 2022 Olympic Winter Games. Every corner of the whole country was full around the great happiness. And all Chinese people, including me, were deeply moved and inspired for this modernized city with splendid history. We do believeEvery athlete and visitor from the world will be warmly welcome and entertained during this great event. As a pupil of grade 2, I am so proud of living in Beijing City, my beautiful hometown. Meanwhile, I wish I could contribute to the games in my own way. Firstly, I am learning English very hard every day.And really hope I can introduce Beijing to our foreign friends in 2022. Secondly, I have been learning figure skating for 3 years and completed all basic courses. Certainly, I am planning to learn more knowledge about other items of Winter Olympics, such as skiing, curling, and ice hockey.Therefore, I sincerely hope more and more classmates and friends of mine will love sports, especially the sports of Winter Olympics. More and more friends from the world will feel our hospitality and love Winter Olympics, love Great Beijing, love Great China. Thank you. Next, I will give you another speech about figure skating in Winter Olympics.As we know,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skating in Winter Olympics. Figure skating, speed skating, and short track skating. Today, let's talk about figure skating at first. Figure skating was first contested in the Olympic Games and 1908 Summer Olympics. Since 1924, the sport has been a part of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The four Olympic disciplines of figure skating are men's singles, ladies' singles, pair skating, and ice dancing. These four disciplines also appeared as part of a team event for the first time at 2014 Winter Olympics. Olympic sports in figure skating comprise the following disciplines. Singles competition for men and women wearing individual skaters.Perform jumps, spins, step sequences, spirals, and other elements in their programs. Pair skating teams consist of a woman and a man. Pairs perform elements that are specific to the discipline, such as throw jumps, lifts, pair spins, death spirals and other animals, such as side-by-side jumps and spins in unison. Ice dancing is a game for couples consisting of a woman and a man skating together. Ice dancing differs from pairs in focusing on intricate footwork, performed in close dance holds in the time with the music. Ice dancing lifts must not go above the shoulder. In a word, figure skating has developed into the elegant mix of art and sport and been gett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among the people of different ages all over the world. Thank you. 听完了张楚仪同学的英文分享，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中文朗诵时间。接下来我们欣赏一下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高静好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文朗诵，朗诵的题目是纸船。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三小三年级一班的高静好。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一首诗《纸船》，寄母亲，冰心。我从不肯忘记了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在海里，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有的被海浪打湿粘在船头上。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的叠着，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它到的地方去。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这是你挚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却她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读完这首诗，我觉得特别感动。孩子用一只只很小的船儿，表达了对母亲深切的思念和浓浓的爱。谢谢大家。 感谢以上两位同学，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朗诵、配音、演讲等才能，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您的作品发给我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Yes 未来星，或者呢可以关注呢北京外语广播，可以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的要求。好，那么接下来就有今天的第三个环节，由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精彩的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的题目呢是 Try and Stick with it。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ill continu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bout how to get along with your friends.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讲如何与朋友交往和相处方面的小故事。One, two, three.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ry and Stick with It.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我们要学会尝试坚持。There are lots of things I want to try. 那你知道吗？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都想尝试着去做一做。Some things are easy for me. 有些事情对于我来说呢非常的简单。Some thingsare harder. I might need to practice over and over. 而有些事情对于我来说呢是很困难的，我需要一次又一次不断的去尝试。 I can try something new. I might like it. 我可以去尝试一些新事物，也许我会喜欢上它的。 It's fun to try new things. 那尝试新事物那是非常有趣的。If something seems hard at first, I like to imagine myself doing it. 有些事情呢，在开始的时候，看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喜欢用我自己的想象，想象一下我已经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了，那个时候我就会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If something isn't going well, I might try it a new way, or take a break and try again later, or just try a little longer. 那么有些事情呢，可能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但是我可以去尝试着使用一种新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我可以休息一会儿，过一会儿再来继续尝试。或者我可以坚持着多花一点时间来努力的把这件事情做好。 It's okay when I make mistakes. I learn by trying. It helps to remember things I already do well. 那么当我会犯了一些小错误的时候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可以从这些尝试的过程当中学习到很多小经验和小技巧。那么我也会努力的去尝试着记住一些我已经做得不错的地方，这样我就可以有信心继续去挑战了。 When something doesn't work out, I may want to quit. I can take a big breath and stay calm, and I can remind myself to stick with it.当有些事情我实在是做不出来的时候，哎呀，太难了，我这个时候也许就会想放弃了，但是我会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完全的冷静下来，别着急，然后我会不停地提醒自己，我要努力，我要坚持。 It's okay, I can keep going. 没关系，我可以继续去做。 When I finish what I start, people see thatThey can depend on me. This helps us get along. 当我努力地去完成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大家都看在眼里，大家都看着我的坚持和努力，所以大家都愿意放心地依靠我。那这也会帮助我们和谐地相处了。 The tortoise and the hare. Slow and steady.Stick with it. 小朋友们正在玩龟兔赛跑的游戏，大家说慢一点，别着急，加油啊，要坚持住。 I learn from people who don't give up, even when something is hard. 那我会从那些遇到困难也不放弃的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They keep at it until they finish.Or until they can do it well. 他们会一直坚持做这件事情，直到他们能够做完，或者当他们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才算结束。 Learning about other people who stick with something can give me the courage to keep trying. 那么从那些可以坚持做事情的人身上，我可以学到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可以一直鼓励着我不断地去尝试。 I know people who encourage me. They are happy for me when I do something new. 我知道那些愿意鼓励我激励我人的心情，当我尝试了一些新事物或新东西的时候，他们会为我欢呼，为我雀跃，为我的努力而感到高兴。 I might ask for a little help and do the rest by myself. 我也许会在一开始的时候要求其他人做一些帮助，但是之后的所有事情都会由我自己一个人来完成。 Each day I can do my best. Something I do might even help someone else. 那每一天我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我想做的事情，有些事情甚至还能帮助到其他人呢。 When I work hard at something, I get better at it, and it seems easier. 那当我非常努力地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越做越熟练，越做越好，而且这件事情看起来也越来越简单。 If I try something new and stick with it, I'll find out what I like and what I can do. 那么如果我能够不断地去尝试一些新事物、新东西，并且坚持把它们做好的话，我会很容易地就发现我喜欢什么，以及